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好啦，咁啊嚟到最新一集嘅男人风咯，咁啊大家见到呢个主持阵容啊，有啲 唔见咗街， 唔见咗街啊，唔见咗马仔啊，系嘛，同埋唔见咗每集嘅特定女模特儿啊，咁啊换咗咧就系八神同埋我文杰嘅， 系即系两个马佬咁。 由于因为咧即系大家啱啱过年前后咧，始终都系咧啲工作咧比较繁忙一啲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就。佢哋就被逼又再甩期咁啊，冇辦法啦。咁我啊呢個節目咁啊自己負責嘅，咁啊所以咧咁啊親身上陣翻啦，叫做第一次啦。咁啊八神啦，咁啊亦都係另外一個受歡迎嘅節目啦 ，My Radio 香港製造嘅策劃兼主持啦咁樣嘅。 哇，唔敢講啊，受歡迎呢啲俾人打講完。 OK， 咁啊入正題啦。今日咧咁啊男人風咧每集一個話題嘅。今集咧我哋講一講嘅咧就係咧即系我哋读书嗰阵时候，应该话僆仔啦，粗啲讲就僆仔嘅时候咧，我哋系喜欢去边度买衫，边度逛啊，咁样样嘅。 唔系僆仔嗰阵，我嗰阵时咧，就我唔想强调话同你唔同年，但 咁啊系唔同年代嘅。 唔系，但系真系我譬如我讲僆仔， 虽然喺个画面度睇唔出， 十几岁嗰阵嗰个时代，我系真系蒲开油天王， 系 啊，即系成日都叫做喺嗰度留。 唔系你本身嗰阵时，你系初中或者中学喺边头翻学啊？ 我其实初中同我成我中学一间嘅啫，我喺湾仔嗰度翻学嘅。 你湾仔翻学，我都系。诶， 你系？ 系啊，我系呢个坚尼地道嗰间邓镜波啊嘛， 我又系， 你邓镜波咩？ 师兄嚟噶， 唔系嘛？ 我先知道，我系啊，你真系噶。 嗱，真啊，真真正正啊，唔开咪唔录影呢下， 搞 错啊！去到而家呢啊， 搞错啊，有师兄 开啊， 唔知嗱， 我计住嘅两分钟都唔够，我而家先知，原来佢都读邓镜波啊！邓镜波有两间， 香港嗰间 九邓同埋港邓，我哋读港邓， 合模，搞错啊！同你同一间中学嘅 嗱，先讲一讲咧，香港邓镜波嘅特色系咩咧？嗱，间学校就叫做喺湾仔半山区坚尼地道啊，咁但系经常嘅学生就梗系唔会由坚尼地道头嗰面上噶，嗰啲系戆居嘅啫，即系。除非你本身住喺堅尼地道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會必經過兩個途徑，一個咧就係 出完街， 出完街再上嘅嗰條石級樓梯，哇！但係都真係你日日咁行嘅話，你身體必定好。 我年代起咗合摩中心噶啦， 我個年代都係，我哋就喺合摩中心嗰度，佢中間有個轉駁位啊嘛， 係啊係啊， 就係上到去呢個 十七樓嗰度咯，十七樓跟住就行馬路過去咯， 上到合摩十七樓出翻去個出邊咧，啱啱就半山個位，再行翻條斜路仔咧，就係香港鄧鏡。波选 啊，系啦，真系。 但系你湾仔翻学，你系蒲油尖旺多嘅咧？ 唔系，因为我 form one 嗰时，我真系住喺港岛嘅。我 form two 之后，因为屋企有啲事，就搬咗去九龙嗰度住，咁啊变咗旺角仔啦。真系住太子嗰边嘅，住咗十几年咯。系啦，所以咧就成日行油尖旺咯。系啊，咁主要嗰啲商场咧就有家乐啊、兆万啦、仲有潮流特区嗰啲咯。 哦，潮流特区嗰啲对我嚟讲系好厚嘅嘢嚟。 系啦，好旺角嘅嗰件事系 啊。我嗰阵时因为我住翻港岛区啊嘛，一路都以嚟都系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僆仔蒲啊买衫嘅地方咧，都集中喺港岛区嘅。我唔知道大家即系嗱，我读书嗰个年代啱啱就系八十年代初期嗰阵时就兴即系好好集体回忆啊。咁就嗰阵时即系一啲资深啲嘅网友应该会记得啦。男仔啊好中意跟风啊，剪近藤真彦 match 头啊嘛，即 系 一边好短，一边一幅咁样样啊嘛。咁另外咧嗰阵时翻学校啲衣着啊，永远都系嗰啲窄身嘅西裤啊嘛，帽都改到好有几窄得几。咁少少吊脚，少吊脚露翻啲白袜嗰阵时，因为 M J Billy Jean 吓 ，Billy Jean 嗰阵时就系呢啲咁嘅着法，露少少白袜窄身咁样样，嗰对鞋系尖头鞋。唔係尖頭都係半尖頭啊啦，咁跟住上面仲有個窿窿，仲有窿窿咁樣為之叫型。 嗰個窿窿係咩嚟㗎？我用 個窿窿其實嗰啲皮鞋款式嚟㗎，我啊就真係窿窿啊，真係唔係你想象中做嗰啲，即係嗰啲係兩塊皮咁樣織出嚟嘅一啲嘅裝飾咁樣樣啦，係嘛？即係擺喺個鞋面嗰度咁樣嘅。啊，嗰陣時又好興呢款尖頭鞋啦，即係打交都好啊，踢死人嘅真係嗰啲會。咁啊，咁樣翻學同埋件恤衫咧，永遠咧就係嗰啲唔係你喺中國買，唔係中國國貨公司買嗰啲咧。嗰啲唔係大地牌定咩？恤衫。 我唔记得个牌子，但系 后面就平咁啊，白色冇嘢咁，但系咧嗰啲型仔嗰啲咧打杂嗰啲咧，就后面中间有条闸嗰啲咧，通常嗰阵时咧就流行去边度咧？呢个就系去呢个嘅大笪地啊， 系 有冇去过大笪地啊？ 冇。 啊，冇 冇 冇。其实我哋大笪地嘅时候咧，都已经唔系嗰啲咩，大家想讲嗰啲咩咩有好多，有即系有啲演出，又或者咩嘢啦。去到嘅时候，纯粹佢哋已经系摆摊档喺度，好似系卖嗰啲卖衫为主啊。咁啊，嗰啲地方买嗰阵时候，仲记得买件诶嗰啲打杂嘅恤衫，好似都系廿零蚊嘅啫。 哇，平喎，算係咁樣。 平 啊！因為我喺度諗翻咧，你就話如果僆仔嗰陣買咩衫咧，其實咧喺同校服係扣連噶嘛，係咪先？ 好主要，因為嗰陣時你主要都係你嘅時裝作出嚟就係翻學嗰陣時個曝光率最高噶嘛。係 啊，你真係 show up 嗰刻就喺學校嗰度啦，係咪先？無論我哋嗰個係男校嚟噶嘛 ，show 啊 show 俾隔離嗰啲女校睇咯，可能係。咁我除咗油尖旺嗰扎商場咧，其實咧你知啊，鄧景波咧啲男仔最中行咩？行100商场嘅，我唔知嗰阵时起好未啊？你 我嗰年代又未有 啦。系啦，一百个商场咧，咁嗰度就有好多你所谓嗰啲几廿蚊嗰啲恤衫咁样咯。咁而我嗰阵时都知道 MJ 系边个，但系又唔系话真系非常之狂热嗰只嘅。但系我哋嗰阵时嗰个年代嗰个皮鞋就好兴 Doctor Martens 嘅。好興嘅，跟住有少少吊腳嗰只嘅，跟住就走去踢波嘅，唔知點解，明明對鞋咧係斯斯文文，咁啊走去踢波，又走去打籃球咁樣嘅。 喂，你講只皮鞋走去踢波， 係啊， 嚇咁唔知點解喎？屌，帶多對白飯魚都即係其實唔係好重啫，走去踢石地嗰啲係嘛？ 係啊， 係唔得嘅，係中意孭埋對皮鞋走去踢嘅。我記得嗰陣時Form One仔嗰陣時啊，翻學嗰陣時唔知聽啲側邊嗰啲咩親戚朋友吹，買皮鞋啊，买 Bobby 鞋好啊 ，Bobby 鞋襟啊扯线嘅咁样样 ，Bobby 鞋都有人买嗰阵时， 再加埋 Bobby 鞋扯线兼系嗰个底好似系生胶，嗰啲咩胶底咁样样噶嘛，即系比较襟磨、襟蚀、襟着嘅咁啊。嗰对 Bobby 鞋就俾我成日着住佢咧，晏昼放食饭嘅时候咧，就行十分钟到行翻落去修顿球场嗰度就。 哦，系啊，系啊，系啊，收紧球场嗰度啊， 睇你会听到个皮鞋嗰、那个，你脚趾公脚甲嗰位咧，就真系磨蚀晒啲颜色 啦，系啊，烂都烂嗰度先啦，即系成日唱歌啊嘛，对鞋同鞋底咁样。 但系就系咁解释啦，点解唔带对波鞋走落去踢咧？ 硬系觉得懒咯，系啊，同埋你嗰日唔需要做上 P.E. 噶嘛，有阵时咁咪变咗为直接着对鞋落去，你唔通袋对鞋喺书包度？嗰阵时书包唔轻噶嘛， 系咁啊，讲翻就系话嗰阵时。咧即系除咗话啦，我讲翻啦，我自己喺大笪地嗰度咧，咁啊买衫啦，咁顺便啊买埋啲去街 red 嘅衫啦，咁啊仲有咧又一啲嘅服装啊，啲披啊，即系啲褛啊咁啊，嗰阵时又唔理嘅僆仔咁啊，嗰时买件好薄身嗰啲黑色西装褛，好薄身咧， 系啊系啊系， 喂好平嘅啫。十零蚊嘅啫喎， 十零蚊， 十零蚊買到件嘅咯喎，咁啊吸咗上去咧，哇咁啊唔理啦，以為型啊嘛，黑色啊咁啊，以為型咧咁啊即係薄如蟬殼嘅件褸啦，冬天幾凍都係著住佢，因為要型啊嘛。 佢嗰啲係絨定被嗰啲啊？ 唔係一直成布嚟嘅啫， 布嚟嘅， 布嚟嘅一件褸。 跟住你以為長袖，就以為好暖啊，點知又唔 係。咪要型啊嘛，襯翻一件恤衫啊，仲有就係打嗰條幼呔，係嗰條窄呔咁啊。呔你窄咧，你出邊你可以買到啲時裝款式，但係問題係你學校嗰條呔點咧？ 係學校嗰條呔咪就咁鬆咗佢咯。 係。 松咗，跟住佢松松最頂嗰個頸後紐 啦。師弟，你都讀鄧鏡波嘅。 係啊， 我哋嗰個年代就好興咩咧？嗰條呔咧，將佢改窄埋嘅。咁啊，當咧啲神 係 啲神改窄到咧，直成係寸領到嘅啫，寸領闊到嘅啫。 我唔明點樣改窄，即係佢 條呔有翻咁上下闊噶嘛？ 係啊係啊， 有翻咁上下嘅闊度啊嘛，你咪將佢改窄改到直一直咁樣樣。 哦， 有得改㗎。嗰陣時咧係有啲地方專幫人改窄呔嘅喎。 哇， 專做啲學生生意嘅，即係你嗰陣時就係因為你，即係其實市場上面就係話你有啲咩需求，就有啲咩人供應你滿足你嘅慾望。 佢可能順便改埋學生妹啲裙啊，或者係啲恤衫咁樣咯。 啊，咁啊，男校嗰陣時我比較內斂，我又唔係好知道即係學生妹啲裙有冇改啦嚇。咁啊，總之咧，你話嗰啲窄腳褲啊，係啊，露出對白襪仔啊，嗰條白襪仔嗰陣時仲要，如果有啲 high 啲嘅咧，就有著遮仔襪啦嘛，一把。 啊有啊有啊 ，umbrella 雨傘啊。咁啊，哇！咦，被認同啦，尖頭鞋，咦，係被認同啦。你唔好理個學生有冇品味，本身個頭梳到鬼五馬六都好。一翻到去醫生打扮咧，就被以為咦，都係有型嘅一班人。即係你知學生嘅群體裏面得到認同係好緊要噶。如果唔係，你翻到去咧，你好厭悶嘅，好啱樽，俾人掟埋一邊。 一係就變咗隱形人咯，一係就俾人欺凌咁樣咯。 嗱，講起買衫咧，即係講下講下可以涉及埋嘅僆仔成日蒲嗰啲商場啦。咁啊，除咗話我中意大笪地買衫之外，廟街咧反而呢個我都蒲有。 廟街我都有。 廟街系做咩咧？ 廟街呢就其實本身是想住賣啲二手嘢舊嘢咁樣嘅。但其實呢你如果行入啲左端嗰橛呢你會見到有啲呢印度啊嗰啲南亞裔嗰啲衫呢我又覺得好得意 喎。你咁你嗰靚仔已經欣賞嗰啲民族風啊。 唔係因為唔想同人哋一樣㗎嘛跟住後尾即係到大個少少呢就懶係玩特色唔想同你一樣。咁就走去嗰啲民族風嗰啲衫嘅鋪頭嗰度買好多直間嗰啲呢直間嗰啲T 恤嘅嗰啲所謂係。但係啲 T 恤咧就開少少空咁樣樣嘅，嗰啲係啊，啲褲好似碎褲，少少賴賴地咁樣樣。 啊，你講賴賴地咧，嗰陣時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去到八六年左右一套英雄本色啦 ，Mark 哥嗰啲啦。 係。 咁啊，嗱，先唔好講件褸，先講個下體先。嗰條西褲啊，點配搭咧？嗱，就係、是、去廟街啊！廟街嗰陣時有好多洋服檔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幫襯過嗰陣時咧。咁啊，哦，咁啊睇行埋一檔嗰度。當然啦，你做開嗰檔，你都係會揾翻嗰檔嘅啦。咦，呢只擁抱幾好啊！我話咁啊，嗰陣時興蘿蔔褲啦，已經又去到又唔係窄身啦。其實講緊嗰個年代，我頭先講話窄身褲要到蘿蔔褲，相差嗰三年嘅啫。 蘿蔔係咪即係全直筒咁樣嘅 咧？講到明蘿蔔就闊身啦。闊身嘅好闊，佢嗰陣時咧做到咧成咩啊？越闊嗰個褲比咧就越型嘅。 嗯。 啊，褲袋前面就要打雜啦。哇！嗰陣時就係點樣啊？做到佢32寸嘅褲比喎。 三下二寸， 好阔噶，大佬32寸嘛嗰阵时，咁啊，但系个裤脚又收翻窄咁样样嘅，哇！依种型咁啊，嗰阵成日走去庙街做裤啊，嗰阵时僆仔自己咧好满足噶，嗰阵时仲系嗰时我咁噶嘛，我平日咧翻学翻一至五嘅啫嘛，礼拜六日咧就走去酒家嗰度咧，咁啊做帮工咧，咁啊茶楼咧，咁啊吓。每日出份糧咁啊，儲儲埋埋啲錢咧，耐唔到一個月就走去買下衫啊，買下唱片啊，咁樣咧就滿足下自己咁樣樣。啲西褲又啊，儲到咁上下啦，冬季啦要轉款啦，咁啊又走去廟街嗰棟洋服鋪嗰度咁啊，哦咁啊做下西褲咁啊，每次去攞嗰條褲嘅時候咧，個滿足感心裏邊都好大嘅。 但係嗰陣時佢咩嗰啲咩價錢到，同埋你覺得肉唔肉痛嗰啲？ 百零蚊咯， 百零蚊咁樣啊， 百零蚊做條西褲 咯，我覺得唔算貴。 嗰陣時 O K 嘅，我實際 exactly 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好啦，今日講埋件褸喺邊度做啊？ 係講埋啦。 嗰啲西裝褸又去翻灣仔嗰陣時候，記得灣仔有個叫海運商場嘅。 係 啊，其實而家都仲有。啊！而家改咗啦，改咗唔係一個商場啦， 拆咗啦。 咁啊，海運商場有好多嘢搞啊，灣仔嚇。嗰陣時灣仔仲有一間大西洋超級市場嘅，咁啊對面就對面就係呢個海運商場咁樣樣。係走去做嗰啲西裝褸啦。嗰陣時87年見到阿哥哥唱住無心睡眠，攞到呢個金曲金獎，佢嗰件就係著住件白色褸。 係，跟住就瘋魔曬你哋啲學生哥咁樣，跟住就出去。 我去做嗰阵时候，佢话啊呢期咁多人做白色西装褛嘅，哎呀照急照做啊！即系嗰阵时啲款系跟香港啲升嘅，即系嗰阵时香港啲艺人又要咁讲翻，即系个带动潮流嘅能力啊高过而家嘅。 系，咁我除咗喺嗰个衣着嗰度咧，其实咧我想讲咧，我哋僆仔嗰阵时咧，即系衫可能嚟去恤衫啊西裤啊，咁但系咧我哋嗰阵发型都受啲明星影响。 系啊，发型都 系啊，因为。我中學嗰個年代咧，係好鬼死郭富城時代嘅，係、 哦、 個個都係整個頭咧呢度都心形咁樣樣，跟住喺度分曬界咁，明明啲頭短到乜咁都要夾硬分條界出嚟嘅、 啊，短都分到嘅， 係啊，佢夾硬攞啲蕉跟住喺度分， 短到好似你咁冇得分到噶， 都有人分， 都分到， 係 啊，咁滑稽， 狂噴啲定型水，跟住之後就蕉實曬咁樣，夾喺呢度蕉半圓咁樣樣咧。 喂，你講係狂噴定型水喺我。我哋嗰個年代有一隻神級嘅產品，我諗冇乜人冇用過嘅啫，除非你一向都係鮑魚刷頭嘅啫，或者你係好細個已經走去服兵役啫， 係點啊？ 就 KMS 嗰只 gel，KMS 嗰只 gel 啊，我唔係用呢只，我用。 嗰陣時咧，嗰陣時嗰個年代都叫做係有啲級數啊！嗱，老實講，60多蚊， 係 你僆仔年代唔係個個能夠拎得60多蚊嘅零用錢，仲要唔係買嘢玩，而係走去買硬 gel 嚟 gel 自己個頭。 係，佢唔係噴嘅，佢係就膏嚟嘅嗰啲。 gel 嚟嘅咁樣樣咧，咁啊，佢咧有個好處咧，就係咧佢夠硬， 嗯， 夠香，hold 得夠耐。 你基本上咧，譬如我蕉， 朝早蕉完，第二日 夜晚唔洗头瞓觉啦，喂，靓仔边有咁顾忌啊？ 系 啊，我第二朝，咦咦，嗰阵时间差唔多，搵啲水湿一湿， 系啦，跟住又可以用多一日啦，几抵啊咁样。 嗰阵时同埋又系嗰句扮孖哥啊嘛， 系 蕉头嗰下系一种被认同嘅身份象征嚟咯。 定系扮梁朝伟咧？ 嗰啲系法语嚟噶咯，法立嚟噶咯，嗰啲又唔系蕉嚟噶吓，即系咁样整个头咯。你冇啊？ 我有噶，我系。我就兴喷嘅，因为我怕咧，我只手技唔好咧，我遮个头唔知遮到咩样咁样嘅，我就好中意咧买 Redemption 嗰啲咧，喷到好喷喷喷定晒型咧，尖到吉亲人嗰啲发型嘅，系啊 ，Gatsby 嗰啲， 系啊系啊系系嗰啲咯，系啊，不过嗰啲就又系喺东方1800买嘅，系啦系啦，即系唔知点解啊，即系嗰度变咗都系一个中学嗰阵时买衫嘅回忆咯。你话正如你头先话嗰啲西装褛嗰啲咧，我就好少，我少做嘅。我直睇嗰度睇現成嗰啲嘢，1800嗰度現成嗰啲係就係譬如有啲淺灰色啊，又或者咧啡啡地色嗰啲西裝褸咧，甚至唔係西裝褸，甚至背心嗰啲褸咧，都好興嘅，好多嘅嗰度係。 係 係啊，我成日覺得真係要買件西裝好貴喎，多對我嚟講啲零用錢咁樣。 係 啊，即係嗰陣時就係咁樣咧，執執冚啊，揾啲零用錢咧就花曬喺呢啲咁嘅嚇，啲著裝術嘅底下，即係。Dr. Martin， 我自即係興咗好耐，一陣子我先擁有我自己第一對。 但係真係襟嘅喎，事實上。 係，但係其實 Dr. Martin 死燥爛燥買。 係，但係講真一句啊，係問過各位用家都係咁啊。其實著咧就唔乸係太好著嘅。係，Dr. Martin 真係唔係太好著，有尤其是新嘅時候咧，真係刮損腳嘅會。 唔係，甚至著翻學你會肉痛嘅，你硬係覺得去街溝女用，可能嗰啲係。 或者你要嗰日。嗰輪特別著到校服，要經過啲女校咧，咁樣你又可能要擺出嚟啊！啲女生望到都可能會覺得，咦有型啲啊咁樣樣。咁啊，仲有嗰陣時，灣仔你又1800啦。但嗰陣時我嗰個年代就仲係真係好係集中於嗰個叫海運商場嘅地方。 大西洋海運。 除咗做褸之外咧，就係上去嗰啲咧唱片店啦。因為嗰陣時我哋嗰個年代就叫聽英美流行曲那個風氣係好盛嘅。咁但係咧，你點樣？你一隻黑膠碟講緊嗰陣時都成廿幾三十蚊一隻咁樣樣，三廿零蚊，咁你唔可以隻隻擁有。同埋我自己屋企嗰陣時代啊，讀書嗰年代，我都冇黑膠唱盤嘅。咁但係你點樣咧，能夠係將一啲當時最流行嘅歌曲啊？匯聚埋一齊咧，就唯有你買柄 cassette 帶啦。 哎呀，我都係啊。 啊嘛 ，cassette 帶我啊用開我最多用嘅就 TDK 嗰只嘅。 係啊，無敵嘅 TDK。 TDK 就由 D 再 D 啊八個領到嘅啫。咁啊跟住再上一級咧就 AD 啊11蚊到嘅。哇，嗰陣時嗰柄 AD 啊都儲咗陣錢先買啊咁樣，跟住再上嗰啲咩鐵帶嗰啲咧，去到20几蚊嘅啦嘛。係 啊。 咁啊嗰柄帶啊拎俾個同學，跟住咧又走去海運嗰度嗰啲地方即係搖擺郎嗰啲啊嗰啲。而家搖擺郎都仲有嘅喎。如果大家有行開跨開唱片鋪嘅資深樂迷啊，係。咁啊，我嗰啲咁啊租只黑膠碟咁啊幾多錢啊？俾按金啊，日租幾多啦？咁啊租嗰啲通常都係嗰啲咧咩？本身嗰啲英文嘅雜感碟咁啊，成只碟拎去咁啊，俾個屋企有黑膠唱盤嘅同學咧，咁啊幫我過曬啲歌落去咁樣樣啊，咁啊嗰啲劇室帶到而家幾廿年啦，我都仲有好多餅喺屋企，嗰啲真係一世可能到自己年紀再大啲望落去都有個好大嘅回憶感覺。 我都冇抌到嗰啲帶，我一買唔買，我好貪心嘅，一買唔買90分鐘、120分鐘啊，120。 唔係，即係嗰陣時90分鐘好啦，因為 90分鐘， 120分鐘容易食帶。 一餅六進去啊嘛，因為我黑膠嗰陣我又唔係接觸得太多，但係就我係聽 CD 多嘅，但係我係咧窮到冇錢買 CD 機嘅，我又係得個 cassette 帶嗰啲機咧，跟住就。俾餅同學就話：喂，幫我錄成隻周慧敏嘅專輯，成隻黃興平嘅專輯咁樣樣嘅，跟住就翻屋企勁聽咁樣咯。 係啊， 係儲住咗嘅，係儲住咗嘅。 嗰陣時同埋嗰啲你一定有噶啦。其實帶佢本身背後佢有張卡紙咁樣樣噶嘛。係有曬一行行嘅空位俾你。 係啦。 係 寫出嚟啊嘛，寫啲歌嘛。 嗰陣時我啊，哇，寫嗰啲歌名喺個劇室帶背後嗰張卡紙嗰度，我好細心寫嘅，即係好珍而重之去寫每一粒字嘅、 啊， 英文字又好，中文字又好咁樣。 嗰啲係發揮美術嘅時候咯、啊，我畫埋嘢添嘅，因為 嗰餅帶晚晚瞓覺拿住嚟聽，所以嗰陣時冇辦法嘅。你話點解成日永遠我哋會覺得有樣嘢就係、是？ 每一个年代的人都会是有这种感觉的、嗯、就是说啊现在的歌是不够以前的歌好听、嗯、其实不是不够以前的、我觉得真的现在的歌没有以前的歌呢平均水准那么高的不过的问题最大的元素就是因为你没有了那个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回忆嘛现在的歌 还有现在真的少少听了的我们自己就 是有真的少听了、那个、那时候那名带 陪着你睡觉的嘛带 你去到哪一年有 Walkman 我都是出了成五六年之后才自己能够储到钱买部 Walkman Walkman 就是我第一部就不是 Sony 的所以 Sony 是 Walkman 界的大哥但我买那部叫爱华、 欸、我又是我第一部是爱华、 啊、 我不是买回来我是那些什么我妈公司抽奖抽回来的那些来 哇那都真的啊即是终于有回报了买部爱华的 Walkman 我第一饼插下去的其实带我都记得是哪饼、 哎這個、这个我不记得了 我真是痴線的你們真是男人瘋的就是瘋瘋埋曬呢一啲嘢我插落去嗰餅呢就係、是、英倫樂隊 Duran Duran 喺86年年尾推出嘅大碟就係、是、Notorious 嗰餅大家個封面黑白嘅嗰、那個就好珍而重之 Duran Duran 係我最喜愛嘅心愛嘅樂隊因為僆仔認識呢類 band 咁再加埋拎住個新嘅 Walkman 梗係用我最心愛嘅樂隊同佢洗塵洗禮㗎啦係咪先咁樣哇嗰陣時我記得瞓覺聽自己流一滴眼淚 係咪 即係我覺得好感動自己呢個行動 係咪除咗瞓覺听搭车有冇听下咁样？ 有啊， 搭车啊、地铁啊嗰啲咧。 即系嗰时 Walkman 拎出去又系一种身份认同。 你一定要有个好大个嗰啲 headphone 噶嘛。 啊、 你唔一定要好细，而家系好含蓄咁样一个好 hand free 咁样咁啊。 系系。 但系嗰阵时我系一定要咁样样，我揽住咁样嚟听。 嗰、个 headphone 嗰个棉花咧，仲系质素欠佳咁样样咧，戴得耐又痕痕地，你只耳仔会咁样噶嘛。 系啊系 啊, 啊。所以其实系即系慢慢变迁咯。即系到耷到耷带耷到某个时候咧，就已经冇咁做啦。当然后屘有电脑呢样嘢咁样咯，吓、 啊。OK， 咁啊嗱，即系今集嘅男人风嘅时间又差唔多啦， 咁快啊，已经 差唔多噶啦吓。咁啊，同阿八神咧，我哋两个讲咗啲咧，我哋读书时代僆仔嘅一啲嘅童年回忆啦。咁啊，下个礼拜啊嘛，嗰集咧就啲主持啊正印啊翻翻嚟啊，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咧，咁啊再同佢哋一齐吹一下一啲即系。男人男仔其实即是男人即是个大男仔咁样样、嗯、即是有好多嘢一啲嘅记忆、哦、永远大家都挥之不去㗎即是可能即是我諗我哋点样讲都实有一两样嘢係曾经你经历过 好 踢中过你嘅心坎里面嘅嘢啊。OK， 今集嘅时间差唔多拜拜。 拜拜。